福兔相伴，广电天才5G 套餐全家畅享，192精选靓号，语音通话超大流量， 4K 超清收视，1000兆宽带全都有，现在办理送流量送语音，详询96956。